样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，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。 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，误解了快乐的意义。 是谁太勇敢，说喜欢你？只要今天，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 早该停止风流的游戏。就算了解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， 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，爱恨小世界，用手温暖我的脸，为我证明我曾真心。